出预算，来不要挑拨混乱，不要今日回转，教我再度念记是怎痴缠，不想心事复现，不想我心明变，我最恨是爱念斩不定，情尽未忘情复现。Your love, oh, baby, oh.